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快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马骑着玉车，拉马罗还乡，将然要起跑车跳，开船走走走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马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啊，看到扛在马上端坐一员将后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需丹宁管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纹阴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弯气带双狼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穿九五风里里，请公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湖中来，剑和剑飞鱼带铁背红开，老镖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底，悬一堆剑银二更在两旁，一匹哪日追红银鞋在青衣杆，兵精将胖虎勾身飞枪，来者是真定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破前是苍马北冥阳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不良，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门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骑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尾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，临险地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不

人名儿外招。我说的是天被旋轴，地被拖轴，心被载轴，人被倒轴，道被上轴，水被流轴，月被明轴，日被昭昭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洲，北极陆洲，索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

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江岸上来了多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山东一个大新村，春风吹散

好惹得那老头喊，留神我的马，刘儿，依我看提名可叫春日景，这张花春山春水春花春草，春光遍地可解释分，听地上看花印，追上玄色至心曲，听翠浪柔看看人，他们二人说说笑笑欢欢喜喜，翻过竹林抬头看，不觉来到了杏花村，又听得 好，听众朋友，这场第十一届金门曲会上精品古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，按照这个单弦演出的惯例哈，那再给您反一段这个插曲儿，请连月如先生为大家献上一段他的拿手经典曲目《虞美人》。 将花揉碎披着脸拽，你说花儿好，你与花儿成恩爱，为什么绕去我们女裙钗，运